介意你又忽略我，眼睛忙着储存你笑容，你身边那么多爱你的朋友，我哪会遗憾什么，只在乎你偶尔的沉默，耳朵听见有暗潮汹涌，有没有什么心事要对我说，我已等候那么久。快乐是你不用分心想起我，难过事情一定记得联络我，让我分享你的苦，带走你的忧愁，我觉得这样也算拥有。在乎你偶尔的沉默，耳朵听见有暗潮汹涌，有没有什么心事要对我说，我已等候那么久。想起我，难过事情一定记得联络我，让我分享你的苦，带走你的忧愁，我想拥有你，一切是什么，快乐是你不用分享。